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9年北京世园会商业服务保障企业签约活动昨天举办，世园会3家酒店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明年3月底前具备运营条件，4月初将试营业，请听报道。 签约仪式上，凯悦集团、顺菊、麦当劳、老舍茶馆等20家企业成为北京世园会商业服务保障签约企业。世园会设计有1.9万平方米的商业配套，在园区呈点状分布。园区内有2000平方米世园美家园艺超市、3500平方米集中餐饮以及特许经营产品店等。此外，园艺小镇大师工作坊、艺术中心、原乡民居体验馆将举办集书画、紫砂文化、传统非遗等世界与中国特色的文化展示与体验活动。北京世园会设计了3家酒店，将于明年3月底前具备运营条件，可提供471间客房、748个床位，同时满足1535人就餐。会后，世园村园区管理中心也将改造成为酒店，增加133间客房，支持冬奥赛事，服务于延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在餐饮方面，世园会将按照快餐为主、正餐为辅，兼顾不同人群饮食习惯和信仰的招商原则。75%以上都是国际国内的一线快餐品牌。在引入全世界美食的同时，还引入了2家清真餐厅，满足不同民族游人的饮食需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昨天在天坛公园揭晓，密云区新城子镇、新城子村、九拐十八岔等10株古树从69株候选古树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称号。玉渊潭公园西南部的南山观鹰171标段工程近日完工，新建成的下沉式花园璎珞花谷景区也从昨天起向游客开放试运行，在调整完善相关排试等工作之后，将于明年1月1号正式对游客开放。岁末年初一直是人们探亲访友和外出旅行的重要时间。记者从部分旅游机构了解到，元旦小长假的出行高峰从本月28号开始，比往年有所提前。数据显示，节前热门出发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以700公里以内的中短途出行为主。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医管局了解到，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于本月22号试开诊。通州院区所涉及的科室与西城院区同步，就诊患者可以通过网络、电话、微信、自助机具等10多种方式进行预约挂号。通州院区总床位规划1050张，1800张床位将逐步开放。记者昨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配合城市副中心路网优化的公交场站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计划2020年投入使用。作为首站工程，东小营公交中心站是本市在建最大体量的公交立体停车项目，在保障副中心通勤需要的同时，也为承接北三线部分常规公交线路提供了设施条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林这歌听的也熟吧？ 嗯，旋律非常熟。 光阴的故事。 然后好像是在有些电影里面也出现过吧？ 很多电影都会用这歌。 难道你今天想聊点青春片什么？ 哎呦喂， 肯定有点岁月感了。 对对对，他刚才不是说吗？ 哦， 好多电影里面出现过，为什么？ 对， 这歌特别适合在电影里出现，一出现就是回顾青春， 一下子一秒入戏。 你看这个歌的名字，他就讲的好，叫《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 啊，为什么刚才季彤一直抓着这个《光阴的故事》这个光阴的小尾巴他不放呢？啊，说这个歌的版本版本 错了都。 哎，这个版本其实很有意思。五年前咱们在一部电影里听到过他， 是 谁唱的呢？我们介绍这三位哈，这三位分别是一个叫王阳啊，一个叫这个孟小俊。还有一个叫程东青， 可以不说了，一个没听说过。 哎，你说的不是现实中的 剧中人， 剧中人，剧中人。 我要说这三个人的扮演者，大家就很熟了，一个是佟大为，一个邓超，一个黄晓明 啊， 哎， 合伙人嘛，也是。 这个是当年一个挺火爆的片子， 嗯， 而且他们的原型也是 挺火爆的人， 非常熟悉的人啊。这个如果你没经过这个年代，那你就无法理解。 哎， 但是像。咱们俩这岁数，哎，你就大家疯狂的都在学外语那个阶段，他们就火了。 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我去过这学校上外语课。 哦，你是去过新梦想的？ 对，我是怀揣着梦想去的， 在旧东方， 还真的去过。对， 那个片子的名字叫《中国合伙人》， 合伙人 啊，跟我们今天这个架构非常像，三个人， 合伙人， 我们也是，我们是一伙人。 一伙人，中国合伙人，两位都看过，评价如何？ 看过 ，我觉得还行， 还行哈。 就是怎么说呢？看他们就是失败的过程，或者是他们兄弟之间闹别扭的时候，也觉得哎呀挺扎心的。但是好在吧，最后是有一个好结局，而且你知道他是以什么为原型的， 对， 你知道他那个结果了，就还挺好。 就是活生生的，其实他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时时刻刻能了解到的他们的故事， 嗯 啊，确实在那个年代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励志， 嗯，对对对， 就提起他们来讲就是我们的榜样， 对， 楷模， 对， 哎，这个就像对待英雄一样，就这些人啊，包括后来马云啊，就是在他们这三个，就是这个中国合伙人演的这个时代的时候， 嗯， 马云还没有那么火， 对。 啊， 没错， 对，但是这几个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季彤刚才讲那个时间点很重要， 嗯， 就是你看啊，咱们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 嗯， 那些个年代当中，其实是分阶段的， 对对对， 有一些阶段呢，可能是大家纷纷有叫出国梦啊，那时候 对， 就镀金，然后归国， 对， 然后自己开始创业。那个时候的创业呢，也分不同的类型。 哎， 刚才季彤讲学外语热，那是什么年代？ 对，就是大家是为了出去，出去才去学外语。 对， 在学校的学习呢，满足不了这种需求。 对， 所以应运而生的，就是其实，在他们之前呀，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的班了，各种各样的班 是， 但是他们创立了这个班以后，他们的那种形式，他们那种。疯狂的执着，以及后来他们对于这个事情，他有一个发展， 升级转型， 对，从那个时候，我们老有一话叫与时俱进嘛， 对， 就是他们不是仅仅限于就是啊，我办个班收几个学生赚个学费而已， 对对对， 他的理想就提到了一个上市这样一个概念， 对对对， 也可以说他们的那种创业和现在的互联网创业还不完全一样， 没错， 但是又不同于他们之前的那种。老式的创业， 老一辈的 啊，老一辈的创业。 您指的是铁人王进喜那个电影叫创业， 那种年代的创业，它是另外一个概念， 它就是那个时代的核心， 对 对， 它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创业，是为这个国家去创造。 对， 而在真正改革开放以后， 实现个人价值了， 对，涉及到了个人的创业。 嗯， 那么最早一批的创业者，大家都应该熟悉咱们北京的这个秀水街呀。哎，哪的这个对， 服装， 对， 就是练摊儿， 最早个体户， 哎，个体户，然后再说不好听一块，倒爷， 那个年代最有的词儿，对， 你能说他们那不是一种创业？ 当然是， 对吧？跑到南方坐着那个就是那种老式的 绿皮 火车啊，这个三十几个小时， 那是叫什么跑单帮？ 哎，对，然后把那个服装批完了以后，用大那个袋子自己扛着，再倒腾回北京。 对 啊，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是， 所以这个创业，你看不同的时代，它不同的那个定义， 对， 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核心价值， 没错。 到后来，你看啊。我们再看后来的创业的时候，刚才那个季彤也提到了，说互联网，尤其是这个移动互联时代，那这个创业，今天我们看到鱼湖春笋，我天哪，太多太多的创业故事。 那怎么说呢？就是好多东西，就是咱们就理解的比较费力了， 一不小心就跟不上了。 哎，但是你看啊，这个影视作品就一直紧跟着这么一个主题，就是任何年代的创业。影视化的东西都不缺少， 哎，没错。 然后我们刚才说最早的创业，咱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 对 吧？那个年代，后来再有就是我们看到，像刚才说了这三位，一个叫程东青，一个叫孟小俊，还有一个叫王阳，其实是新梦想的三位创始人。 对，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这个一些描写创业的，你也可以理解为创业电影。你比如二子开店， 二子开店是肯定是， 哎， 肯定是。那个时候二子系列里面都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他就体现了那个年代的这个。创业的特色， 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说的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出现的时候，大家就好像看到了咱们有一种创业电影新的一个拍法， 哎， 新的一个路数。 对， 中国合伙人当年还是挺轰动的。 对，就是合伙人这个概念， 哎，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最早咱们说合伙人说什么，说的是大洋彼岸， 哎， 他们那个公司啊，一弄是 company 是吧？合伙人， 哎呀，你英语水平， 洋气洋气， 新梦想学的吧？ 哎，我这个说起了这种合伙人的形式，就是后来咱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中国合伙人这个电影成功了。 对， 哎，到今天呢，我们还在怀念说五年前啊，这个中国合伙人谁拍的？你看陈可辛导演当年拍的很不错啊， 很厉害。 虽然也有一些争议。特别是在人物原型上有争议啊， 那没办法。 哎，但是你看到今天中国合伙人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延续， 哎， 于是在这个周二，也就是在前天的时候，咱们又迎来了另外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二》。 哎，这个新电影啊， 哎， 不但有中国合伙人，我听说不是还有印度合伙人？ 印度合伙人是上周末上， 纷纷的都合伙搞事情， 就是你知道吧？ 我们说印度合伙人，那是一个女性题材电影。 哎，早期的那种创业，你从名字一听就个体户 啊， 就你一人干，你自己 单帮， 哎，你跑单帮是吧？你自己干就可以了。 嗯， 但是后来就是这种创业的形式。越来越艰苦， 要发 越来越难。 嗯， 你就发现你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大的浪潮当中你生存下去，非常非常难。 弄潮儿， 哎， 集中大家的智慧一块儿去做好一件事。 对，要不然请贺林来了嘛。 对，哥几个凑一块儿，哎，然后呢就是出谋划策，大家有各自的想法。 对， 然后哎。这个 就是 去干成一件事情， 每个人发挥自己特长，是吧？ 对， 管理不同的方向。 对，在那个年代，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开一个公司，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很让人热血沸腾的一个事儿。 小目标， 哎，对。 但我觉得也有风险，就是特别是好朋友一起啊，你这事儿干成了还行，你万一干不成，买卖不成，情谊也不在了，就坏了。 你看，这就是这个不同时代的人的不同的想法。你看他这个年纪，他就能想到那个。问题，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 我跟你说，你这就是说了他痛处了。季彤在这个方面吃了大亏了， 一不小心戳到了痛处。 他是这样，就是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就是 会遇到什么样的。 就是有一句老话叫"狗富贵勿相忘"啊，就是我就根本就没有想到能不能富贵。就真的没，你说真的靠这个东西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大家没有任何的 那时候简单八个字， 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哎呦，这种精神其实真挺可贵的， 就是，更多的是那种义气和这种情谊。 但是事实上我们说人这个本性当中是需要有东西来约束他的， 当 否则 对，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程度，资产到了一定的， 哎， 这什么的， 肯定就相忘于江湖了， 就产生矛盾了， 是吧？ 就包括中国合伙人那个电影也表现出来，就到最后财富很大的情况下， 理念有别 了，理念不同了。 对， 咱往远了说，往古代说《水浒传》是吧？他最后还有个分赃不均，开玩笑的说法。 你们刚才提的这是事业上的风险。我要说啊，这个合伙人这种电影啊，拍的电影本身也有风险，这个风险啊，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是吧？ 中国合伙人拍的时候呢，大多数人可能不是特别看好，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说陈可辛会弄出一什么样的形式来， 是。 结果那个电影成功了， 对对对， 中国合伙人二在五年之后，这个周二，来到中国的大银幕，可惜了了呀，这个概念，这个电影 不太好，效果不太好， 到今天为止，它的票房非常之低，而且呢，据说啊， 口碑也非常之低， 是这个评价，我看大部分是说不好的，我们就看他这个上映的这个时间点， 他是选择在一个周二上。 嗯， 季彤和我都有这个经验 啊。 我们现在看电影，什么时候他上了一个最佳档期啊？ 周末 都是周五啊， 哦、 周五或者周四。 对、 哦， 你要不抢占这个最佳时机，你有可能就会损失掉很多票房。 嗯， 凡是把电影排在周一周二上，无外乎两种概念。我今天呢，在这个，今天大家是看不到我们的推送了啊， 嗯、 跟大家多啰嗦几句。 嗯。 一般上呢，按照这个专家说法，就是说，可能他是太有信心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太有信心，就是说，哎，没关系，我上，我就把周五留给你们别的电影， 是 我也能赚钱， 我提前上两天，没准我你到周五上的时候，我都票房都 过亿了， 遥遥领先了。 还有一种恰好相反， 嗯、 就是还有一种假设是，这电影本身信心不足， 就是人家影院经理一看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周二吧， 您别拍我周五了，您别占我这周五， 怕被别的电影冲。 对，但他们说这个片方就是出品方有一个考虑，说，哎呀，我这电影信心不太足吧，这样我放在周二试试， 试试， 说不定周二啊，这个周二是有空闲的人。就不是追那个周五档期的人 啊， 说不定把这些人也框进来，不是把这些人呢 框进来，可还行， 也吸引到我的片源，对吧？我的这个片段上来， 然后如果试了不成的话，到周五就撤下来。 这不一定啊，周五是不是大家还能看到？但是我们说 也有这么做的啊。 今天就征求大家的意见，因为我们三个人呢，基本上还都没有看到这个成片， 嗯、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合伙人二》，但是我们对《中国合伙人一》真的还是有感情。 嗯、 那么。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如果您在这周，哎，您不小心也看了这部电影， 不小心是什么情况？ 一个不小心看了这部电影，您说说 词儿。 这影评啊，我们是特别欢迎，好吧、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来说说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创业类型的影视作品啊， 嗯、 它为什么就这么难拍？好吧？ 你确定要说影视作品吗？ 是，我们也得说呀，是吧？是不是我们都得说？三十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刚才说了半天人家这个第二部《中国合伙人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预告片来先了解一下它的内容。 好的， 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同样是创业，但是讲的是不同时代的创业的人群。嗯、 你说我能冲比尔盖茨吗？ 金融风暴很厉害， 咱现在缺人民币款呢、啊。 吃寡头能活下来，其余的只能是成为陪葬。 飞船网我不卖，我和我的合伙人卖出了第一张光盘的时候，飞船网就和我长在一起了。 1999年，我绝不会想到我会因此留在这里。 对，我想加入你们。 我们准备创业，电子商务。 这儿，我们开往春天的列车， 你就是咱的头。 咱创业就两条路，要么自主营销，要么以金主爸爸。 你去找投资人吧， 1000万实现你的价值。 哎，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商网站， 不是现实，妈你就是现实。 基本上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个电商这个概念啊。刚才季彤在讲那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创业的阶段，电商这个概念可能离咱们也不算是很远啊。 这个最起码也是在那个就是像新梦想什么之后， 新梦想之后，对对对，真是这样。 在那个阶段，它还是处于一个基本上线下运作的这种创业。 对， 那么电商这个 互联网开展 对 越来越发达， 电 商 这个对电商这个概念呢，它要在这个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能有这个基础。 对， 在比如说在差不多90年代末期啊，98年、99年到00年、01、02，差不多03年。左右就这一段时间吧， 这个浪潮才起来。 对、基本上这个都在打基础的阶段。 所以跟着季彤的话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部影片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电影讲的就是刚才季彤说的这个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当下的近20年期间。 哎， 这个互联网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过程当中，影片里面有三个有代表的行业人物，这三个人是程序员叫楚振辉、秦磊和投资人徐顺之。这三个人呢，他们啊。不同的视角展现了就是一个程序员怎么向创业者的蜕变。 哎啊，这个在那个时代呀，这个就是最早的是崇拜的技术，

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方向。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多。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区，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出京应该是进京方向啊，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的四元桥到五元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第二桥到大洋房桥。刚才提到的高速的这些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欢迎季彤。 哎，欢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刚才贺林这话被我打断了，您要说的 是，我就是想欢迎季彤老师、 啊。你看，我们俩这想到一块儿去了， 都隆重，俩人都想见。 对于合伙人，就是应该保持这样的心态。 就是合伙人当中啊，有一种人最招人讨厌， 哪种？ 哎，有一种人最招人欢迎。 你别说我。 最招人欢迎的那个咱好说啊、这个就是出钱的那个啊。 咱们现在那个互联网上老是这么，就是打个引号啊，金主爸爸是不是？是不是出钱的人？ 对，就出资的那位啊。最招人讨厌的那个就是说，哎，就是老是这个夸夸其谈，在里边又 提不出实质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哎，这个技术方面呢又不行。 哎，我总觉得你在说我呢。 啊不，但是呢，就是没他又不行。 哎， 就是这里边 肯定不行啊！ 对，这他是制作人嘛，是吧？不是，确实， 今天焦点在我这儿了。 确实，就是，咱接着刚才话题说啊，说有一个阶段，就大家都是凭着一种热情、一种义气，甚至说是那些你想从就是做程序员、做技术的人，他的思维、他的思想，咱们说心眼吧，他是单纯的。 心眼少是吧？ 不，他不是说心眼少，他心眼少要少了，他怎么能 都用在技术上 那么复杂的程序呢？ 我没说缺， 对，就是他对于这个就是管理人际关系的这种东西，他可能就 没有那么 多关注。 对，因为你想，一个人他精力是有限的，他把精力投入到了这一方，可能另一方面呢就必然会欠缺一些。但是往往在合伙人当中，就是管理方面占优势的人，他更能够把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企业，这个公司，它的发展的方向，所以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冲突。这个你在一些这个影视作品里你就能够体现到啊，这个软件的创建者，他会非常珍爱，像珍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珍视这个东西，他不愿意放手，他永远愿意在自己的手里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另外的这个管理，就是管理层的这个合伙人就会说，你为了吸引这个投资进来，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软件的这个股份的这个权益出让给他，对吧？这里边在现在这个创业的作品里反复都在强调一个1%啊，51%的股权。 对， 哎，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51% 的股权，我就可以控制它， 你就有话语权。 对，恰恰刚好相反的是另外一方，就是贺林刚才你要听季彤讲那个，就是技术大拿，他往往做出来那个东西以后，他又觉得那是他的孩子呀。 对啊， 那怎么能把这孩子给 是 吧？ 我让我卖孩子呀？ 对对，他不舍得。 对，但是呢，就是往往很无奈，就是在后来互联网发展到甚至说移动互联这样的这个状态之下，你凭你一己之力，你真的没有 办法，绝对干不过了， 干不过。就像当初练摊的同志们，觉得自己一个人干不了了，就得几个人组合到一起。这后来这个你没有资本的介入，你没有把它。没有办法把它更加的这个发扬光大， 对， 所以只能忍痛割爱。那么也有的人不愿意受这个痛苦，干脆我转向管理，我自己去给他拉投资，我自己去给他找市场，我自己去给他开拓这个前市场前景。那么就有了一批人啊，由纯做技术的程序员而转向了，就是做 CEO 啊，做这个其他的管理方面的东西，甚至说去做投资。 一批人， 哎，对对， 我们看到当年这个回国创业的一批人， 对， 基本上你熟悉的这些网站也好，电商也好，是吧？ 是， 这些都有类似的这个路，类似的这个轨迹可以来找。 不是老有人 啊， 不是老有人说这个中国合伙人二的这个原型是什么雷军啊什么之类 的。一我们说的是新梦想啊，他这是说是新东方啊，这是传说。然后二刚才季彤讲，从一开始大家就知道一个小道消息，说这是以雷军为原型，怎么样了。 但是呢，就是说有他那种经历的呢，不止他一个人，他应该算是一个群体。 对， 所以这个合伙人二里边的这个形象啊，他就不鲜明，你找不到具体的原型。 你只要找不到原型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某一种兴趣。 没错，你像一里边，你看啊，他就是他，他就是他， 那么大三个字儿， 大家的八卦心， 你能不知道是谁？ 对对对， 是吧？观众这个心理很正常， 是吧？ 很正常。 哎， 越熟悉的我愿意看到， 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刚才季彤讲，季彤，我就觉得啊，你当年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 我觉得他讲起来好像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不是，我想他可能是很晚才到广播电台来的。 不不不， 怎么转做我们这行呢？ 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亲历者和一个 见证者， 我是一个见证者，这个是这个词儿用得好，因为我们是也是从98年开始， 如果说再早一点接触网络，大概1996年左右， 嗯， 就是我说到银海威嘛，就是他们的那个那种服务的方式，然后呢，接触到这些网络创业者，包括早期的内容提供商。刚才我们说了，那个银海威是一个接入服务商， 对、嗯。 那么内容提供商是什么人呢？ 更多了， 就是后来回来像张朝阳啊，像这个新浪、 啊， 新浪、 啊， 哎，这个汪岩呀、啊，就是这样的一批。他们都是在汪岩是法国留学回来的、 哦、 啊，张朝阳是从美国回来、 嗯， 就是他们都开始去关注到了，就是光做接入服务不行，你 必须有人提供内容， 你活不下去， 对， 哎，你必须得有内容、 嗯， 你接入速度越快，人上网越容易，他就越愿意多看东西， 是、 嗯， 所以他们就做搜索引擎， 嗯、 做新闻、 嗯， 做娱乐，做体育，就是做这种各种娱乐，包括。当初编写 UC DOS 的包月桥、那个我们都是见过这个非常熟悉的、 嗯、 就是他做什么呢，他后来做了联众、 嗯、 联众是一个游戏网页， 联众可后来挣了不少钱了， 哎，就是他给我们来直播的时候来拿出来那个程序可简单了，就是四个人，就是有四个人的这个大概是那个椅子的那个意思、 嗯、 然后一个圆的桌子啊，都没有经过渲染的，也没有这个外边的这 样、啊、给你的初始的看是吧， 就初始的那个图啊，就是 那我们见的都是人家已经渲染过好多 了，为了让外行能看懂了， 对对对， 可能是、 哎、点击一下，然后那个啊，就有一个小人坐到那个椅子上，这就算这个牌桌上已经有一个人了， 啊啊啊、 然后凑足四个人以后，就牌局就开始了。 你们玩过吗？贺林玩过联众东西吗？ 我不知道，我可能玩，我也不知道 是哪的。贺林玩后来都是腾讯的东西了， 对对对， 应该是 就是后来你反正你得等凑足三个人才能发牌了。 哎呦，我跟你说。那些年啊，那他是陪伴了我的好伙伴啊， 对，所以大家开始做内容服务， 是、 嗯、 这样的话呢，就又进一步的发展了。 你看，从这个季彤讲这一些，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事情他关注， 对， 他关注。其实我就说啊，就是他们啊，就是这个拍这个不管是合伙人二啊、 嗯， 还是其他的一些创业故事的这些班底啊，嗯、你就找一个季彤这样的人，你做一个不，我不是说全部得从你这儿来啊， 对对对， 就是找你这样一个人干嘛呢？看看。给看看， 嗯， 给看看， 对， 给看 看，看看那个内容， 嗯、 是不是？ 对， 是 吧？ 那样的啊， 这一点啊，不是说季彤他一个人这样想， 对对对， 这有评论是这么说的嘛？说你看你这个剧本啊，你稍微找个资深一点的互联网记者来聊聊， 嗯， 互联网行业记者其实跟咱们其实很经常打交道，那些年是吧？ 对， 说你找一个记者来聊一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剧本来。 是 这个剧本呢，就刚才有一个问题，他们说这个二啊，就对很多个这个原型啊，都想给它杂糅， 哎，对， 给它弄在一起， 它反而模糊了。 对， 嗯，不鲜明。 你知道季彤，我了解的他的故事啊，他是敲过钟的人， 还敲过、 哎、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哎， 真的敲钟、 啊、上市啊。 哎 他帮别人敲，不是别人那个力气小、哎、啊，请季彤去敲钟、 啊，帮人家搬了一下。 这个上市，这个上市这个概念，还真的就是由这些从海外归来的这些创业者们， 嗯、 他们首先带回到我们国内的、 嗯、 啊，因为这个他大部分从美国回来的嘛， 嗯、 啊，说包括纳斯达克是怎么回事啊， 嗯、 哎，这都是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理想，就在当时是一种理想啊，因为你想这个上市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它要经过一系列的你的这考察， 嗯 啊，包括人家的这种这个就对你的这种怎么说呢，一种测试， 嗯， 一种分析啊，认为你可以 有没有这个资格， 对，你这个获得这个资格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就是那么多的创业者成立了那么多的公司，都有着这个上市的梦想。那最后能上市的，可能大家能看到就那几家， 不是也挺好吗？后来不是有了一创业板吗？ 啊，创业板 容易多 了。所以在这之后，就是进入了一种什么阶段呢？就是融合，就并购，收购，就这些概念就出现了。 这就是资本运作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中国合伙人二啊，它不但是有一个电商网站。初期啊，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建立起来？后来他还有了资本运作， 对 啊，有了这个叫风投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可好了啊！这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其实你经常会听我们开玩笑啊，像聊天， 听到 就是懂的不懂的，你像我这可彻底不懂的，然后跟人家懂的一块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别往 我这指，不明觉厉，反正挺厉害的。 对，你愿意听，你听听还是个乐。 对， 但是呢，一旦到了电影里面，这个事儿就起了变化了。 对， 你必须得专业， 嗯， 而且你得讲出那个门道来，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看过这个电影之后，也有这个投资行业的人士也评价了一下，你看人家说了，说这个不是一部真的这个互联网行业的影片，而且它也不是一部真风险投资行业的影片， 是吧？ 咱们说了，说这个你看审计师当然可以 转行做投资人。但是呢，不看 BP 是什么？就是 business plan，商业计划书。 对， 这样的投资人还真没见过。哎，你可以不干别的，这个你不看，你还啊，你能当吗？所以他们说这里头有很多东西啊，可能不太 真， 真实。 就是说他可能把好多的注意力啊，就是。更多的从一种所谓他们认为的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去表现了。你比如说什么几个人一起吃饭呀，啊泡澡啊，啊甚至说一起打架呀，上 KTV 唱歌， 这 叫什么兄弟情谊？ 就是这种东西啊，是当然可以有，但你不能成为唯一了。 但 是 真正的这种互联网创业者，真的很少去做这种事情， 多忙呀！ 他们会觉得无趣，他们不会在这些方面去。哪怕是去陪投资人吃个饭 哦，是吗？ 对，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这些东西吧，它不像你说你做商场的、 就是比如说去哪个日料店请一帮人吃饭也不会是吧？ 不，他就是说， 就喝完好多酒也不会是吧？ 不像那个商业，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个老板，你打算倒卖电器什么的，你可能你跟这些供应商啊，你跟就是免不了吃喝出去折腾什么的， 得应酬。 但是他们这个行业里的人真的就是。他们都是有钱有命挣钱没命花钱的。 哎呦我的天！ 啊、我刚才上半时段我说一个程序员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能达到两三万块钱、 那个时候很不得了了。 但是他 熬夜拼出来的。 但是他们这一个月的时间除了写程序，除了敲代码就是睡觉。他这个三万块钱呀、可能到月底的时候就花出30块钱去。 嚯、 就是他没有地方去消费， 他怎么 他也没有时间去消费。 这么一讲呢，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可能啊，我们是推测啊，看到很多影评在讲说他可能方向上他放的不好了。这个没有抓住重点是吧，在有些专业的地方可能没有做得更专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电影为什么不太成功，还有人很有疑问说这个电影你看他的这个叫卡斯啊，我们现在叫演员 啊阵容， 演员阵容、这个演员阵容其实看起来也不差啊。你看第一部里面一是请了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你们都熟悉了啊， 对 这都是现在都知道的人 了、 那么第二部里面请了谁呢？我们看这三个演员啊，一个是赵立新 ， 赵立新，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他。另外一位呢，凌潇肃，第三位叫王佳，王佳可能更年轻一些，凌潇肃、赵立新，这都是被认为还是实力派 的 演员， 演技真的， 尤其是赵立新，赵立新大家可能熟悉他，应该是很多影视作品，包括综艺节目， 哎， 哪个综艺节目？ 对， 贺林知道， 声临其境， 嘴皮子特别利索， 对， 你听这段， 看见你是如何掩饰你自己的罪恶，开始我很同情你。因为我不理解你痛苦的根源，当我自认为我把头脑当中病态的想法赶走以后，我就经常抚慰你丑恶的良心，以及他们得到片刻的安宁。我听到过你在梦中的惊叫声，劳拉，那是我不想听的。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是在贝特生日那天凌晨2-3点钟，我正在坐着看书，隔壁突然传来你的惊叫声，你像被别人卡住脖子一样，你在喊别过来别过来，我在拼命的敲。 这段就是算是炫技表演啊， 对， 有没有点译制片的味道？ 对，他就是这译制片。还有一段是特经典的，那一段呢可能中国观众更熟悉，我们来听听他的对这一段的一个演绎，也是声临其境里面最早我记得是乔真老师啊，换成了赵立新的声音。 去跟我结婚？ 不如你疯了吧。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不瑞，理智点。 我才不呢。 可你还不了解我。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不瑞，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你怎么这样肯定？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这段是可能中国观众更熟悉，《魂断蓝桥》里面乔真老师和刘广宁老师那一段。这个刘广宁的原声是保留了， 对对对， 然后赵立新替代了乔真的声音。 决定、肯定以及一定， 这个大家都会背啊，那一段啊。还有一段特有意思，就是赵立新在也是《声临其境》里面的另外一场表演，他是演了谁呢？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人物啊。这个人物他有三个徒弟，带着三个徒弟一起取经。 真的呀、他演过这《 大话西游》里面他表演这段，他表演了这段， 他表演 《声临其境》里面的这一段，就是当年《大话西游》里的那个唐僧。 哎呀，悟空啊，你也真调皮呀、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呀、哎，乱扔东西是不对的。我话没说完，你就把棍子也给扔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乱扔会污染环境的。 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 这个声音质量不是很好，但是大家能听出来那个味道， 听出来就 是 啰嗦。 这还蛮像罗家英老师， 像吧？就像那个罗家英那个配音是吧？啊，特别像。说林潇肃呢，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熟悉，哎，这也是在 演员的诞生的第一季。 对， 走 人！哎，耶，走！这是跟蓝盈盈表演的郭富城和章子怡的那一段戏，哎，最爱 最爱。 看不见，那还不抱你？哎， 这个其实也很厉害了。 他是陕西人， 陕西人，他先 用家乡话演的， 家乡话。 这段特别的爽。 说实在的哈，这两个人的气质吧，其实都有点那种儒雅的感觉啊，这个 都挺有个性的。 其实呢，演员挑的都不错了，但是这一段故事，我们现在看来还是说剧本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创业的故事究竟怎么拍，我们有时间下回再说吧。 是吧？ 谢谢今天季彤用自己的啊，就没有创业的创业经验， 亲历者， 对对， 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分享， 下回分解。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死病没有得治，绝症。但是你放心，他们嫌你脏，我不嫌你脏。 俺不脏。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